革开放大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8，详询400-919-6188。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好，那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么首先呢，咱们先听一听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问了一些什么样的健康问题，然后我们要请贺主任来回答一下。 我是一个3高4高的患者。我血压比较高，高压呢是117-150，低压呢50-70，压差比较大。我尿酸还比较高。尿酸是应该是496.3呢，结果是496.3，按照标准应该200几。尿酸是比较高，还有那个就是叫第什么具体那个292。 哦，对。 应该是243就到头了，我比他还高。转氨酶。就转移酶就是70，应该是15-45，这个比较高。这都凡是有高的我都这几项都列出来了。 行。 还有那个就是这个叫钠酸肽240，这是比较高，应该是0-100。我超出那么多呢。现在我在主要在安贞医院治疗。吃他那儿的开的药。这是早晨吃那个安博诺，用于降压的，是优乐甲，安博诺是一天一片，一次一片，优乐甲现在是1.25片，原来开始是吃1.1片，后来1.5片，现在调整到1.25片优乐甲。血压呀，到现在是。吃着药的情况下，叫前几天的情况。我们最高的是住院的时候比这还要高，都上了180。 哎呦，那确实挺高 的。是很危险的。吃着药的情况下，还没达到很理想。大夫跟我说应该达到130左右，我们老年人从120可以放到130嘛。现在还没达到这个，联合用药都变了几次。吃那个什么地平啊，什么白心酮啊， 对， 吃了好几样换了，现在两种药，有时候3种药，他说的确下不来的时候，那就吃第三的。现在我还没到很下不来，所以我就吃两种，吃安博诺，解渴了。安博诺本身就是2种药，它是我的疑问呢，就是我这高血压这2种保健跟那个矛盾不矛盾？能不能减少一两种？因为我吃了2年， 把那个西药稍微减一点。 西药已经吃了2年多了。 对， 我自己感觉到肝损伤啊， 是啊，西药三分毒嘛。 对，肝损伤、肾损伤都存在，虽然没到什么很严重的地步，但是已经发现了肝肾都有点问题，能不能稍微减点西药，减少我的损伤？尿酸，现在我尿酸呢很痛苦，我的脚底特别疼， 接触不了地，一接触地就疼，你说走不了道儿去。我这脚不行，我走道儿你看。 这是叔叔有那个糖尿病是吧？ 接近糖尿病足的，你看。 对啊，我看着这个您的那个血囊现在情况怎么样呀？ 接近还没到很严重的，就是。 你给叔叔拍一下，你这个糖尿病啊也得好好调理调理。 我血糖还不是太高。 但是您看你那个并发症现在都，你看那个，你脚现在已经有那个糖尿病足的征象了。 糖尿病肾估计还挺严重。 有那个，你有那个， 就是肝肾损伤了，也就不敢再多吃了。 是 放着吧。 那放着哈， 您这个现在还不是说 原来肿啊，原来从这儿就开始肿啊，一个一个坑，现在这肿倒是消下了。因为降压药里边五大类最后一个就是既利尿又降压的那种，我吃的那种。 您这个血糖也得当回事，把它好好调调，然后调完以后，你的脚慢慢的就恢复正常，要不然它会越来越严重。 现在就是吃那什么带有那个消肿，就是带有利尿那个降压药，另外呢，我就是吃的方面、饮食方面，我都注意吃冬瓜，利尿呢，吃那个熬豆是搁点薏仁米，安贞医院那个疼痛科中医疼痛科啊，他说你个疼痛那个降尿酸的药，就是疼的时候不能吃降尿酸的药，我到中医医院那儿去看去。他说是什么可以，所以我闹不懂这个降尿酸的药能不能吃，疼的时候能不能吃，要不能吃那我疼的时候怎么办所以这问题得要解决，从理论上认识方面我就糊涂了，没方向了，治疗上也没什么了，有些大夫都他说哎呀你这病还是挺多的，没法下手了。 您这个脚好会好一点是吧？ 稍微好一点，这能着地呀。你还是那么黑呀，这个稍微比那强一点。 对，这个比那个稍微， 但是从这儿还是黑的。 对， 这就跟那个糖尿病的足的这种现象差不多。那个发展到什么严重的那就是什么了，要截肢了。 是 所以也给我们吓得够呛。 这个 我的要求就这样，你给我请示一下那个什么，降压这方面，联合用药用什么合适？本身呢是三高四高，还有甲减，痛风呢有这个尿酸高比较厉害。 那么我们收音机前呢，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和这一位听众朋友叙述的情况呢也是一样的哈。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很明显是一个代谢综合征的一个听众朋友哈。您看他主要是他说到了他很多个高啊，三高四高，对，但是我没有听到他说他体重是不是高啊。一般来讲，患有这种代谢综合征的听众朋友呢，他的体重呢也是高的，这个腰围呢也是超标的。那么男性的话呢，可能超过2.7尺了啊，女性呢，他这个腰围呢也是超标的啊，可能2.5尺也过了。哎，那么，我们先来回答这位听众朋友的一个血压高的问题。那么血压高呢，我们呢可以在医学上的干预手段呢可以用这个降压药来控制哈，但是他呢可能不愿意过多的用这种西药啊，他自己说他肝肾都有一些损伤哈。那么我们给到他的这个养生保健的这个办法呢，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雅翔的古方。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呢也用到了这个雅翔的古方，用了以后呢，就是说血压控制的还是比较稳定，而且有些人如果原来的降压药一直用的情况下呢，出现了这种血压低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给他调整了一下他降压药的剂量啊，这个时候血压呢就比较平稳了。因为这个雅翔的古方呢也是宋代的时候呢雅翔啊民间的名医用他的这个古方治好了这个宋太祖赵匡胤的这个血瘀症。其实他的这个血瘀症呢就是高血压脑血管疾病。所以呢我们提问题的这位听众朋友呢可以用这个雅翔的古方对他的这个高血压呢进行一个干预。

好的，那最近呢问问题的朋友真的是非常多，所以呢在9月19号哈，这个张正主任和贺云主任呢将参加相聚中秋共促健康的答疑会，届时呢有问问题的朋友可以到现场来啊，跟两位主任进行交流，但是场地有限啊，咱们人员有限，咱们是报名额满为止，所以如果你想参加的话赶快来报名参加，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凡是到场的听众朋友都将获得一份健康礼品。好，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出问题的时间了，首先说一下答案啊，那个昨天呢我们出的答案是张正主任在养生之道节目当中经常讲到的发病在血管，病变在全身，指的是由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引起的血管发生了什么啊，答案就是动脉硬化，您答对了吗？好，那今天的问题呢是脑血管性痴呆，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算不算脑卒中的一种？好，赶快来拨打电话回答，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好，那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贺云主任。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 不满的地方。